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这个时候的灵书要多无辜有多无辜，就像是旁边天崩地裂，日月无光也不干他的事儿。他就像片纯洁无瑕的雪花，就像天使翅膀上拔下的羽毛，干净明澈，不沾一丝尘埃。但岳定堂可没忘记，灵书在袁家地下仓库开枪杀三才的时候，短短半秒千钧一发之际的反应，那叫一个精准狠辣，毫不犹豫。一个没沾过血见过死人的厨或混子是绝不可能有这种反应能力的。只能说林叔跟岳春晓是一个愿意哄，一个愿意被骗，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。依岳定堂看，岳春晓跟林叔才是亲姐弟，他就是从路边顺便给带回来的。 既然林叔这样说了，沈十七的事情就由他自己解决。姐，林叔已经长大成人，而且当差几年了，不是被抱在怀里哄的小娃娃，你要相信他的能力，我们就不必插手了。 岳定堂，你这心怎么这么狠啊？ 哎，春晓姐姐，你就不要费心了，听说姐夫很快就过来接你去团聚，你们又要出国了，我让我姐准备了一些本地土产，有酱菜和虾干，给你带出国去，了解思乡之苦。 还是林叔对我好。哎呦，姐姐真是没白疼你，不像某些人。 姐，我送林叔回去。 哎，怎么要回去啊？不是说好了晚上在这里睡吗？ 你别想一出是一出，他家里那边老佣人都不知道他要在外面过夜，等会儿白担心。再说客房许久都没人住了，一时半会儿也拾掇不出来，想留客也改日再说吧。 春小姐，我先回去了啊，改日再来看你。 那你们让司机开慢一点，天冷路滑。哦，对了，我这里啊还有一些亲手做的糕点，下午刚出炉的，给你带一些回去给红衣吃吧，晚上呢你要是饿了也可以垫垫肚子。 岳春晓对林叔的态度近乎溺爱，岳定堂敢打保票自己以前出洋留学都没有这等待遇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林叔这是要远渡重洋十年八载才回来。岳定堂叹了口气，真是慈母多败儿，想必林瑶和林老太太生前对林叔也是这等溺爱，才惯得他不求上进，令人怒其不争。一踏出岳家，扑面而来的狂风无孔不入，几乎要将他侵蚀殆尽，令他从温暖天堂骤然跌落到冰寒地狱，禁不住打了个寒战。岳定堂走在前面，先弯腰进了车厢，林叔则跟在后面。一路无话，直到车至中途，岳定堂才忽然开口。 你处心积虑接近讨好我三姐，是因为与她投缘，还是因为岳家这块招牌？ 他的声音很低，虽然车窗关着，但还有汽车发动机运转的动静，不仔细听几乎会以为是错觉。林叔吃饱喝足，正在温暖的车厢里昏昏欲睡，冷不防被这句话惊动，睡思昏沉，疑似梦中，下意识嗯了一声，而后才慢慢回过神。 春小姐性格飒爽，与我姐姐一样。 岳定堂没再说话，林叔也没再主动解释，连前座的司机似乎都感觉到了这股异样的氛围，忍不住在座位上动了动，有点如坐针毡。幸而街上车不多，路也不远，很快林家就到了。 送到这里就行了，多谢。 林少爷，下车小心啊。 谢了，岳长官，明儿见。 林叔还是那副吊儿郎当的口吻，漫不经心挥挥手，头也不回，身影很快漫在风雪夜色里。岳定堂看了一会儿，才说道： 开车吧。 林叔拎着岳春晓给他带的糕点， 嘴里哼着小曲儿走上台阶，一面将钥匙掏出准备开门，冷不防听到后面细碎动静传来，他还未来得及反应，竟是被麻袋从上而下直接套住，眼前顿时一黑。车刚开出去没多远，司机就说话了：“ 四少，林先生落下东西了。”“ 什么东西？”“ 是放在副驾上的纸包，里头好像是一些吃的。刚才三小姐命人放在车上，应该是要给林先生的，他忘了拿。” 岳定堂实在是拿这个三姐没办法。林叔连吃带拿，大包小包，不知道还当是乡下亲戚进城。他想故作不见，回家就说林叔自己忘了，但免不了三姐又会絮絮叨叨，听得耳朵起茧子。岳定堂叹了一口气：“ 掉头回去，等会儿你下车去给他送过去。”“ 是。” 林叔背上挨了一棍，对方力道很大，不留余地，直接打得他后背震动，疼痛穿透到前胸，差点没呕出一口老血，就连腹部还未痊愈的伤口也差点再次崩裂。从攻击他的拳脚来看，对方不止一个人，从出手来看，对方似乎也不只是想教训教训一下，而是直接打算不留活口了。对方认为这只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，毕竟林叔形单影只，又被擒住，几闷棍下去立马不省人事，若是在太阳穴上再加以致命一击，等明日再被发现，尸体都已经凉透了，甚至无需明日，这样的天气只要一两个小时，人便会失去知觉和呼吸。但林叔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，他忽然在麻袋里蜷作一团往旁边滚去，旁边就是台阶，这一滚直接滚下台阶，林叔借势挣开麻袋口子，从里面露出半身，半身已然足够，他一手抓住当先挥来的棍棒，往自己这头一扯，又反向用力一推，对方不自觉被他拽着走，虎口略松，下一刻棍子随即被夺走，林叔一棍在手，当即架开其他棍棒，双腿蹬开麻袋，从里面挣脱出来，再弯腰横扫，用身体直接撞向对方。那三人不防他竟以身体为武器，直接被撞得往后趔趄，一个倒入灌木丛，一个摔下台阶，还有一个想抓住林叔，却被他抓住腰肋，直接撞翻压在身下。一拳两拳左右开弓，直揍得对方眼冒金星，鼻血横流。还有一人见势不妙，赶紧从地上爬起，捡起棍子挥向林叔后脑勺，虎虎生风，千钧一发，枪声响起，对方痛叫应声倒下。林叔喘着粗气转过身坐倒在地，后背火辣辣的疼，他猜想肯定青子淤血了。枪不是他开的，但刚才他已经预知到脑后这一击了，本想低头避开，没想到有人比他更快，直接开枪。两名身穿黑色夹克的混混连滚带爬起来，根本不等同伴接近，就急速狂奔离开。被打中后膝弯的人则跑不动了，爬了两步就放弃挣扎。 住！等等我！ 夜色中，风衣男人一步步走来，握枪的手还戴着黑色手套，笔直垂着，纹丝不颤。车前灯在他身后照出一束光，却不像前往天堂的救赎，而更像是通往地狱的指引。而风衣男人就是那个死神。夹克男的面色禁不住流露恐惧，只是这份恐惧大多数被夜色掩盖。林叔一肚子气，趁机狠狠踹了他几脚。林叔下手没留劲，直接往人小腿骨上踹，一下一下踹得对方终于嗷嗷叫出声，不断求饶：“ 别踢了，别踢了，我都是受人之托，不关我的事。” 眼看着持枪那人越走越近，黑衣人敢怒不敢言，亦不敢还手。话音方落，脑门上就被冷冰冰的枪口顶住。夹克男倒抽一口气，身形顿时僵住。 回去告诉沈十七，林叔是我岳定堂的人，他要是少了一根毛发，我就找沈家的麻烦。你问问沈十七， 他那个叔父到时候还愿不愿给他收拾烂摊子。滚。 是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